颜色时而变为亮橙色，时而变为深紫色，最终由明亮变为黑暗。那光景美得令人震颤，我一直出神地张着嘴望着，想把这光这色烙在我的视网膜上。我不禁想到，要是早年的探索者能从太空里看到这个情形，该多么欣喜。美，真美啊！我为我国开拓出这一片新的疆土，虽然还不安全，却可供人民自由勤苦。总有一天，这无垠的荒丘会变作青葱的原野，人畜会迁移到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勤劳勇敢的人民会在这里建筑起一座穹庐，男女老少会衣食无忧。尽管外面黑夜沉沉，里面却安居乐业，如同天国。如果寒冷和黑夜要强行侵入，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了，我献身于这样一个宏伟的理想，这就是我一生的总结。每天每日开拓新的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将两者享受。我愿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实现人类的大同。我呼唤着这样的瞬间，并对他高喊：美，真美，真美啊，请你停一停。

向那个做噩梦的年轻人。有谁知道我们每日的生活不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张床上做的另一个梦？只要你再次来到我身边，只要我再次紧紧拥抱你，我愿一直这么睡着，睡着七只山羊，八只。你来了，你来了，看样子是梦了，这也很好。明明带你走， 我说的是 在沼泽上面， 这感觉是 在拥堵上面，越过山和森林， 干皮 越过云和大 地的每一处内脏里来， 越过太阳之外， 也许那天越阳靠近地球 之上， 太阳直射北， 越过星空世纪的无涯极限，凌驾于生活之上， 那么星辰的冰清 前面就是宽阔的非洲草原，夕阳挂在长颈鹿边长 的脖子上， 万物在雨季来临时焕发。 我刚吃完了长只留在手指上的清香，它爆了花的胡子刺疼了你的脸。这一切作用下，是寂寞上爬簌簌的感觉。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东西，图拉的心和我自己，你收留他们吗？我心爱我的秘密，知的鸟兽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一切路口的警察为你亮起绿灯让你顺利通行，一切指南针为我指出你的方位， 都成了黑墨水味。